成长。 这是来自王菲的歌曲《天空》，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自古以来呢，人类对于天空就充满了向往，但是呢，古时候技术有限，人们呢只能把这份向往埋藏在传说之中，创造了很多这样征服天空的各种各样的故事。后来呢，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呢不仅实现了飞行，而且呢还可以进入到外太空。但其实呢，歌坛对于天空也是充满向往，因为天空可以给人带来无限的灵感，尤其是创作者。那么今天咱们的情感文化范儿，一起来跟各位聊的话题就是歌唱天空。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渐渐老去， 时光就这样慢慢积淀， 用文化表达情感，让情感富有文化，情感文化范儿。 在2005年的时候，歌手蔡依林发行的一张专辑《野蛮游戏》当中呢，就收了一首名为《天空》的歌曲，她自己呢非常喜欢这首歌。前段时间呢，在给其他歌手担任演唱会嘉宾的时候，他还唱了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其实已经有些年头了哈，十几年了，收在05年发行的专辑《野蛮游戏》当中。虽然说它不是这张专辑的第一主打，也不是重点宣传的歌曲，但是呢，很多歌迷都认为这是专辑当中最好听的歌，因为蔡依林呢对这首歌的情绪把控可以说是要比其他歌曲呢也更加准确一些。一起来分享来自蔡依林的《天空》。 心跳没有规则的跳， 在思考，并不想被谁打扰，我们曾紧紧拥抱，却又轻易地放掉，那种感觉很微妙，该怎么说才好。 这是来自蔡依林演唱的《天空》。如今的歌手发行新的作品都是直接在音乐平台上线，然后呢在微博呀等等社交媒体上进行宣传。不过呢，在十年前歌手发歌的方式还不是如此，那个时候呢都是唱片公司把主打歌送到电台来，在专辑发行前呢进行播放，并且为专辑进行宣传还有预热。在2005年的时候 SHE 组合发行了专辑《不想长大》，在主打的几首歌里呢就有一首和天空有关的情歌，叫做《天灰》啊，听起来有一些丧哈。当时呢这首歌刚刚揭开面纱的时候呢非常火，专辑呢还没有发行，传唱度就已经起来的非常高了。不过呢专辑问世之后，这首歌的热度反倒下降了一些，主要是因为风头呢被专辑当中的其他歌曲给盖过了。除了同名主打歌《不想长大》之外，《月桂女神》《不做你的朋友》等等经典歌曲都是出自这张专辑。好吧，呼应主题，今天我们来听的就是 SHE 的这首《天灰》。 出现。 天辉来自 SHE。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歌唱天空，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语文老师说，之前蔡依林在别人演唱会上唱《天空》的那一天，我在现场。之前我是没怎么听过这歌的，但是呢，蔡依林一出场，这首歌一起来，我老公居然跟着唱下来了整首。我严重怀疑他其实是蔡依林的歌迷，他来陪我看演唱会就是为了等蔡依林出场。好吧，终于被发现了哈！而且我这么久了互动哈，我今天第一次这个发现，原来语文老师是一位女性，我一直以为您是一位男性。好吧，小猪说，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原味觉醒这个组合，天空这首歌是这个组合当中的一员所写，后来呢这个组合还重新唱过这首歌，男生版的天空其实呢也很好听。在2000年的时候，歌手孙燕姿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当中的歌曲《天黑黑》算是她最成功的歌曲之一了。那么直到今天呢，依然是有着很高的传唱热度。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根据传统民谣改编的，底子很好。那首民谣的名字呢，也叫《天黑黑》。民谣本身描述的就是这个阴天下雨时的情景。那么孙燕姿的那首《天黑黑》引用民谣，就是为了体现对小的时候生活的怀念。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重温一下这首孙燕姿的代表作《天黑黑》。Remix 版本的《天黑黑》来自孙燕姿，可能呢会另外有一番感觉吧。有一件事情呢非常巧，很多孙燕姿的师弟师妹的成名曲都和天有关系，比如说黄义达。黄义达呢算是孙燕姿的师弟，虽然说两个人不在同一家唱片公司，但是呢交情不浅，因为当初他们两个都是师从李思松和李伟松。 在2004年的时候，黄义达发行了专辑《无法定义》，专辑中的第一首主打歌曲叫做《蓝天》，歌曲呢很好听，而且呢在当时的人气呢也很高。但是这首歌的名字其实给制作组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初呢，他们想为这首歌拍摄音乐录影带的时候，正好赶上了连绵的阴雨天气，啊，等了好久好久，才等到蓝天。所以说导致很多工作不得不往后顺延，没办法，谁让你叫蓝天的呢？好吧，我们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就来分享的是这一首来自黄义达的蓝天。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啦。 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像一场梦。我的爱，你是片全新的自己，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新世界。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圈，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冻得像冰霜，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追求相爱的不能算错，我亲爱的，我的爱，你是片雨，不要害怕，去寻找全新的自己，海阔天空。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圈，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云天，冻得像冰霜，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 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ichael。

那么今天下半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杨钰莹演唱的《你看蓝蓝的天》。这首歌呢，收在她1995年发行的专辑《因为有你》之中，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不过呢，因为演唱难度很大，导致呢当年这首歌并没有那么的火。不过呢，歌曲却是很好的表现了杨钰莹的唱功。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杨钰莹早年的一首歌《你看蓝蓝的天》。这是来自杨钰莹演唱的《你看蓝蓝的天》。在很多人看来呢，星空是美好而纯洁的。十年前呢，音乐人曾明维和邹振东写了一首名为《仰望星空》的歌，当时呢，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这首歌唤起听众内心的那份纯真，但是呢，写完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很合适的演唱者，直到后来他们遇见了张杰，觉得他的声音呢很合适，而且他的奋斗经历和歌曲想要表达的意思呢，哎，也很吻合，所以说呢，就很自然地把这首歌给了张杰，一起来分享来自张杰的《仰望星空》。 那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 我相信有一双手把我轻轻牵到你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将梦想与现实相连。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的偶然都实现，我相信 就是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飞得更高，看得更远。我相信有一种缘，会把所有这一天命运开始改变，这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心并不远，梦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我从此不再彷徨，也不再腼腆，张开双臂飞得更高，看得更远，开始仰望星空，感觉爱的时间空间，寻找生命中最灿烂的亮点。 仰望星空来自张杰。可乐也说对《仰望星空》这首歌的印象太深了，当年参加支教把这首歌交给了孩子们唱，也不知道孩子们现在都怎么样了。1027说因为创造101再一次听了这首《仰望星空》，突然想起高一全班大合唱这首歌，梦想并不远，只要你踮起脚尖，好多年过去了，特别怀念当时大家一起奋战的时光。有的人呢用星空传达理想，有的人用星空来歌颂爱情。在2002年的时候，许巍演唱了一首《星空》，这首歌的灵感就来源于他和妻子在恋爱时期的诸多往事。这首歌呢收在专辑《时光漫步》中。其实呢，这张专辑中有很多歌曲的灵感都是来自于他的妻子。当年他患有抑郁症的时候呢，妻子陪他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给了他很多的希望。那么在康复之后呢，他也写了很多歌，既是记录那个时期的自己，也表达了自己对于妻子的感谢和爱。一起来分享这首许巍的《星空》。 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他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紧。 天的风吹过原野，无尽的星空多灿烂，就在那分手的夜晚，你曾这样轻声告诉我，无论相聚有多遥远，只要我轻声呼唤你，你会放下一切到我身边。我的姑娘，我的姑娘，我不知对你在说些什么，也不在乎它的真假，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仰望着蓝色星空，只是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倾听着风的声音，将你紧紧拥在我怀里，我的姑娘，我的姑娘。 星空来自许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潘玮柏演唱的《我对天空说》。潘玮柏唱过的歌不少，光是录音室专辑就有11张，没有收录到专辑当中的单曲呢也有很多。那么这首《我对天空说》呢，算得上是非常特殊的一首歌。很多潘玮柏的歌迷呢都很喜欢这首歌，在他唱过的情歌当中，这首歌的声音呢算得上是最温暖，咬字也是最温柔的，这是后来无数作品都没法相比的。但是呢，尽管这首歌的人气很高，可是呢，潘玮柏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唱过这首歌曲，甚至呢，当年都没有给这首歌拍 MTV。 最开始这首歌呢是被当作电视剧《天堂来的孩子》的主题曲来发行，都没有收到专辑之中，所以说呢，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制作团队不太重视这首歌，所以说才导致了歌迷眼中的种种遗憾呢。一起来分享潘玮柏这一首《我对天空说》。 记忆原来都堆在云里了，常常告诉我忘了些什么，所以每一次想起你，雨就落下来了。爱情是渐渐变了样子的，束手无策的我向前走，稀释掉了我们从前的快乐，但是我还是做同样的梦，思念握住你的手，我的右边座位现在空空荡荡，假装你还是我的。说你是真的爱我，我喜欢的人之后忘记了我，回忆它一滴一滴从天上慢慢降落，好像说孩子你别难过。我对天空说你是那么温柔，我深爱的人现在抱着谁呢，送走了一些寂寞，可是带不走那天你说一句我爱你。 这是来自潘玮柏的《我对天空说》。空白格说，